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二三减四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和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房山区封闭小区进行核酸检测，全部呈阴性以后将会解封。本市公共机构带头推进节能减排。喀布尔机场构成安全威胁，美国国防部正在建立新的撤离路线。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为了践行市机关事务局印发的北京市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方案，本市公共机构带头推进节能减排。创建内容主要包括强化目标管理，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推动提质创新等六个方面。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杨帆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为了了解相关情况呢，昨天的新闻媒体是对全市的各大公共机构进行了一个走访。比如呢，在积水潭医院新街口院区呢，节约减排就主要体现在这个强化目标管理上。那么在中午时分呢，在这个医院的职工食堂里，我就看到呢，台面上不同的餐品是以每斤不同的价格进行了标注。食堂经理这个王占国介绍呢，除了少数的小吃外呢，大部分的饭菜都是以自选称重来计价的，一来可以提高人们的自主选择性，二来呢也可以避免浪费。那么这种自选称重呢，让去年的这个食堂的餐厨垃圾同比下降了53.4%，采购费和垃圾处理费呢也是大大降低。那么食堂后厨呢还更新了节能的灶具，新的炉灶呢比过去更能充分燃烧，水龙头呢也可以根据这个锅里的载水量来自动开启和关闭。那么这种改进呢，大概是比以前节能15%到25%左右。那其实我们知道呢，医院是水电气的用气大户，用量大户。那么从这个2018年开始呢，这个医院也是先后对医院公共区域的空调系统、灯具、锅炉房、水房等进行了节能改造，同时呢还打造了后勤一站式服务平台，对各科室的能耗用量呢进行了明晰的统计。那过去这种大型医院粗放型的能耗结构呢，也是逐步的转向了精细节约。那另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就是这个南水北调团城湖管理处，在这儿呢，他们是主要利用这个打破常规，推动创新来这个进行节能减排。那么管理处呢管辖的九级泵站是承担着全北京用水喝存补三项功能中的两项，是属于典型的一个用电大户。那2018年以来呢，管理处也是采用创新的这个浅层地能的新技术，把水泵层的水呢引入变频室，为其散热，极大的节能降耗。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光2019年到2020年一年呢，他们节省的电呢就高达30万度。那么另外呢，据这个市机关事务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本市公共机构在十三五期间呢，这个能源资源消费是实现了双控双降，在十四五期间呢，他们也将再接再厉，努力的为建设美丽北京做出更大的贡献。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感谢杨帆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今天在房山区了解到，目前仍然在风控管理的房山区延村镇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在今天上午的6:30到11:00开展第七次全员核酸检测的采样工作。本次核酸检测的结果将会作为解除社区风控管理的重要依据。根据了解，除了在核酸检测采样现场辛劳的医务人员，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还分别有一支上门采样服务队，专门给小区里的40多名老年人、病人和孕妇等上门进行核酸采样，做到应检尽检。本次检测结果出来以后，如果居民核酸检测的结果全体是阴性，社区环境采集的样本为阴性，经过市区两级疾控部门的综合研判，小区将会进行解封。在解封以后，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仍然将严格的实施常态化的防疫措施。听众汪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她的母亲呢住在房山区绿城百合公寓南平院，因为单元门门口外的道路只有台阶，没有无障碍坡道，所以说日常出行非常不方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汪女士说，她母亲所住的南平院五号楼一单元门口出去后有几级台阶，因为母亲年纪较大，出行需要使用轮椅，这几级台阶使得母亲出入不太方便。 我们一单元一出去就是东出口，东出口呢，它铺的是青石板的台阶，从我们东出口下去那块儿，它台阶把中间给抹上水泥，是等于是有点坡路，但是就到最底下，就接近那个铺的那种柏油的那种路，等于就是三级台阶。 为什么汪女士母亲住的一单元门口没有无障碍坡道呢？记者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像南平院五号楼，它有四个单元，它的那个无障碍通道是在南平院五号楼四单元那边，它每个单元挨得特别近，两分钟差不多。 那能否把一单元门口的台阶改成无障碍坡道呢？物业公司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当时这个房建设的时候就没有建出来，两边都有无障碍通道，只不过有一边无障碍通道。你要说两边都没有，咱们可以去设一个无障碍通道，但是它有。 而属地绿城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出于安全性考虑，一单元门口的台阶也不适宜改造成无障碍坡道。 那个残疾通道那儿的根本就没法改，那又有一个排水口，又是一车库口，所以说那儿的挺复杂的。 记者了解到，汪女士所说的无障碍坡道并不是在单元门出入口，而是出了单元门之后的室外无障碍坡道。而对于这种无障碍坡道修建的问题，记者咨询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石，郑石表示， 做了肯定更好，那如果做有困难呢，就看他那困难是不是很大，是不是很难克服，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不做呢，也没有违反规范。 再来关注七月份下旬关于进一步的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正式发布。业内人士认为啊，在双减政策之下，利用好体育培训业的长远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和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表示，国家大力的推动学校的美育和体育工作，体育培训行业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在双减之后呢，学生用于体育锻炼的时间会相应的增加，学科类培训释放出来的家庭资金也有可能会被用到体育项目上。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认为，双减政策在出台之后，体育培训行业会继续保持普遍上升的发展态势，家长对于体育和艺术的育人作用认识会更加的深入，愿意给孩子全面发展来付费。 汪女士说，她母亲所住的南平院五号楼一单元门口出去后有几级台阶，因为母亲年。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4，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新闻热点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话里话外。 北京福彩三 D 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三 D 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 北京新闻广播 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新闻广播。